逐渐的自我修复。那大伙儿想啊，这个细胞健康了，那疾病自然它就没有了。 嗯， 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生物场治疗仪它能够获得了辅助治疗范围的原因。其实有些新朋友、新的听众啊，你们可能不了解生物场。说白了，它是生命的根本。 嗯， 它主宰着咱们的生老病死，像这个人的生长发育啊，新陈代谢、水液的代谢，说白了，咱人的吃喝拉撒睡，都是生物场直接作用的结果。人的这个生物场它不正常了，那这些它就没个好。 嗯， 这么说好像有点理论性太强了啊。 咱们举个例子吧。 对，举个例子，说得好。我们就拿这个睡觉来说。 嗯。 啊，我想问问你啊，也想问问我们听众朋友。先问你吧。 嗯。 啊，你昨天晚上睡着了吗？你睡觉睡得香不香？ 嗯。 还有你今天早上起来起的早不早，就问这么一个事儿。啊，普普通通的。 嗯。 可是你要知道，有些人呢，我要问他这个，他就跟我说，徐主任呢，你要跟我聊这个事儿，我挺难受的。 怎么呢？ 我这睡一觉困难呢，这一挨枕头呢，这脑子瞎琢磨乱合计，反正没个什么正经事儿，就是睡不着，好不容易折腾来折腾去，终于是睡着了，但是呢还总做梦，天没亮不用闹钟，三四点钟，这个时候别说有动静啊，或者是没动静，稍微有点什么，保准我就醒了啊。甚至有的朋友跟我讲，我两点钟我就醒了， 嗯， 大眼瞪小眼，而且还不敢动。你越是睡不着，你越是醒了，总得闹点什么动静，翻翻身呢，咳嗽咳嗽啊，上个厕所呀，那家里人还睡不睡啊？所以不敢动，特别难受，两个眼睛一直瞪到天亮。其实说这个事儿，就这睡觉这事儿，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这样。那觉睡得不好不坏的啊，三四点钟醒的，有人说了，徐主任这个可怎么办？我就跟你讲，你别着急啊，你知道睡不好觉对你有多大影响吗？你要是高血压的病人，你头天晚上你没睡好，你第二天的血压肯定高。 嗯， 还有呢，像糖尿病的朋友，你要是睡不好觉，你第二天的血糖肯定高。 嗯， 那另外还有心脏病的朋友，越是睡不着觉吧，你这心脏就是越觉得它有问题，越难受。尤其是现在，不知道怎么了，啊，这个抑郁症患者特别多。年纪轻的有，中年人有，老年人也有，产后抑郁症也有，各种各样的。那么这些个抑郁症，我跟大伙儿讲， 70% 的抑郁症都是失眠得来的。所以这个睡眠睡觉啊，对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说到这个失眠，大伙儿可能就会问，徐主任，那你说说我为什么会失眠？啊，这原因到底在哪儿？ 嗯， 刚才我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记住，这吃喝拉撒睡都是你的生物场决定的。啊，中医上还有一句话叫做五脏六腑皆能令人不寐。 嗯， 那正常的来说，生物场它会顺应天时，也就是白天生物场是活跃的，到了晚上呢，生物场呢就开始沉寂了。那这样咱们在自身的生物场的这个影响下，人呢日出而作，日落呢而息。可是当人体的生物场因为一些刺激，打个比方说今儿生气了啊，有一个事儿很懊恼，办了一个什么不随心的事儿，或者呢你吃一些药物，或者饮食，或者是咱们自身的不良的作息习惯等等， 这个人体的生物场它就乱了。 嗯， 生物场这一乱，你这个人呢倒过来了，晚上来得个精神，白天呢你就迷糊。而且说随着这个失眠的不断的加剧，你自身的生物场也得不到好好的调整，它越来越乱，最后呢它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那到这个时候，咱们这个人一天也就只能睡两三个点了。 嗯， 所以古人呢，他把睡觉叫什么呢？可能有人说了，睡觉就叫睡觉呗。古人不这么叫，叫续命。 哦， 哎，也就是说，咱这个人你想长寿，你睡觉必须得好。 嗯， 咱没听过哪个百岁老人睡不好觉能活个一百来岁的啊。不信的话，大家伙儿旅游的话，你到巴马村，你去问问那长寿的老人，那儿最多啊。我记得我那会儿去考察的时候遇到的百岁老人里头，基本每天睡眠时间都超过六个小时。而且不仅如此，很多新搬到巴马的老人，我们管他叫候鸟飞来飞去的每年上那住一段时间或者是去旅游的游客，就这些人不是当地人，他们都反映什么呢？哎，说来这个地方没几天吧，别的没什么大感觉，就觉得这睡觉特别沉了。 嗯， 啊，可能听众朋友会问呢，徐主任为什么呀？啊，我就愁着睡觉呢。那就是因为巴马的地磁场对人体是最好的。就像咱们这段时间，现在全国各地的不少的老朋友们、新朋友们体验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一样，你体验之后，只要你做的是头部的，你自己感觉感觉啊，有的一天，有的三四天的时间，你的睡眠是不是好不少啊？啊，睡得沉了，睡得踏实了。有人说，哎，为什么能这样呢？ 嗯， 啊，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总来问我。很简单，人体内有一种激素，叫什么呢？叫褪黑素，是脑部的松果体细胞分泌出来的。当你的人体的生物场你正常的时候，你到了晚上，生物场指挥咱们的脑垂体，它就开始逐渐分泌这个褪黑素。那这会儿你是什么感觉呢？你就开始打哈欠犯困， 嗯， 哎，这人就睡着了。可是如果你的生物场它乱了，或者说是处于那种异常的状态，好家伙，到晚上它就开始瞎指挥呀，啊，使得大脑的松果体没有办法分泌这个褪黑素，那你这个人他就睡不着了呗。 嗯， 那么生物场治疗仪它通过什么呢？光、电、磁、热、声、酒六大能量仿照了巴马长寿村的地磁场。仿照以后啊，一来把咱们身体紊乱的这个生物场调节正常，让它恢复对全身生理活动的控制啊，这是头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直接修复咱们大脑当中的松果体细胞。为什么呢？因为要让褪黑素分泌逐渐的恢复，你这个细胞它出问题了，你这个褪黑素它不分泌，你这个睡眠还是改善不了。所以褪黑素的分泌逐渐恢复之后，这样一来，不仅仅说您的睡眠改善了，而且您自身的生物场也逐渐正常。 嗯， 不光是这个，你如果说能够坚持经常的使用的话，你以后也不怎么得病。不然的话，巴马村的那些老人怎么那么长寿呢？你仿照了这么一个磁场的环境在你的身边，你说你是不是也就健康长寿了呢？啊，可能有听众朋友失眠好些年了， 啊，有些人就会说，徐主任呢，您说这个太慢了，不如那个药片安定来得个快。但是我得问大伙儿，您吃安定，您睡可以睡着，但是睡着了，您觉得这个睡觉您解乏吗？我告诉大家，你用好多的安眠类的药物，在当天啊，这个晚上你是睡过去了，睡着了，但是您醒了以后，你的脑袋沉不沉，疼不疼啊，你的脑子清不清醒？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安眠药表面上它是帮助到你了，帮助你睡觉了，但是它是麻醉了你的神经，它是伤害了你的细胞。而且安眠药这东西啊，你吃多了，你的心率会出问题，会不齐。 嗯， 有很多的年轻人啊，还会出现不孕不育啊。有人说了，您吓唬我呀，我可不愿意让你去试试这个事儿，因为试到这个时候你不孕不育了，那不是又添了很多麻烦吗？我不吓唬你，你呀家里有安定的，每天跟那儿吃的，你看看这个安定的说明书上写着啥呀，明确的写着长期服用或者是较大剂量的时候，常有嗜睡、疲乏、头晕、头疼、语言不清、震颤，就是手抖、心动过缓、心跳个四五十下啊、低血压、视物模糊等等，还有复视啊，把天上的月亮能看成一把香蕉，出现复视了、重影了啊，你吃吧，吃得多对身体的伤害特别的大。所以我说呀，我这个老太太，我不建议大伙儿采用这个方法手段。再说了，生物场治疗仪你认为慢呢？我告诉你，它还真不慢。 嗯， 很多的朋友就通过生物场治疗仪，今天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有的人真的就是沾枕头就着了。 哦， 你说它慢吗？一点不慢。 嗯， 这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生物场直接作用在身体上，修复的是什么呢？是脑细胞。这个速度可真不能说慢，你吃药还有一个吸收代谢的过程，生物场治疗仪它不用啊。其实它就是从人体生物场理论来说，睡眠的好坏可以体现你身体生物场的好坏，也就是说你睡不着觉，其实它是一个信号，说明你的生物场一定是出现了问题了。那么如果不控制的话啊，下一个阶段一定会除了让你失眠之外，还会引起很多的毛病。 嗯， 比方刚才我说的，说你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你第二天早上你都不用量血压，你肯定高啊。你今天晚上如果睡好了，明天早上你的血压肯定不错啊。不光是你说啊，这血压高了就血压高吗？还有呢，心里难受啊，血压高的人心情好吗？不好，心里憋闷，对不对啊？这都是我们老患者的多少年的这个经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物场紊乱了，你的身体的细胞由于生物场紊乱了，身体细胞受到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一段时间总是说，当一个人生物场正常有序的时候，你脏腑的细胞它就正常，当你生物场紊乱的时候，你体内的细胞同样出现紊乱异常，甚至有些细胞还会死亡。那大伙儿再想一想，这细胞它都出问题了，各种各样的怪毛病啊，这个老慢病、疑难杂症，一个一个的他都跑出来了。 嗯， 所以我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段时间咱们通过使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让它来调节咱们的人体生物场，来修复咱们体内已经出现的异常，还有呢咱们受损的细胞， 要不要修复啊？对不对？那么修复了，细胞也正常了，那么人体的生物场就正常，那肯定这个时候细胞就健康了。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生物场治疗仪啊，在进行了几万次的临床验证之后，获批了辅助治疗范围的原因。因为呢，生物场好了，细胞就好了，细胞好了，疾病呢，它也就跑了。 嗯， 啊， 徐主任，您这么说的话，我就明白了。 嗯，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徐主任，您说啊，现在这人啊总生怪病 啊， 或者说呢得病之后怎么治都治不好 啊， 必须得常年吃药，甚至是终身服药，那是不是就是刚才您说的生物场紊乱导致的结果呢？ 啊，那当然了，我说说我小时候啊，或者说我年轻那会儿，别管这人活到多大岁数，哪有天天吃药的？ 嗯， 啊，就是我的爷爷呀，啊，我的老奶奶那辈儿，老人哪有天天吃药的？现在咱们家家户户的老人，怎么都在吃药？不是血压的，就是血糖的，不是血糖的，就是关节病的，要不就是胃肠病的，反正病特别的多。而且那会儿不光是老人，很少有吃药的，更别说那会儿什么糖尿病的，这耳朵里都好像不太听得到。那现在呢，这些个病已经是常态化了，随时随地的都听得到，哎呦谁家老伴怎么了，哎呦谁家老伴又怎么了，而且说这个怪病越来越多。 嗯， 啊，我比如举个例子吧，重症肌无力这个病。 嗯， 这病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您对这病了解多少，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没听说过这个病。那这个病它就属于典型的叫疑难杂症，而且这个病挺痛苦，它痛苦的不是疼，它痛苦的是无奈。 哦， 啊，你得了这个病，你这个人就像棉花糖一样，你站也站不起来，你坐也坐不住，你躺在那个地方，你说我想起来起不来，到最后这个人连睁开眼皮子的力气都没有。再往最后，这个人的整个器官啊，咱们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呢出现衰竭。我记得那会儿我刚刚学医的时候，我在我们家的医案里看到过，我公爹曾经跟我讲，他一辈子行医几十年了，这种病就遇到2例。 嗯， 可现在啊，远了不说，08年到现在这10年当中，我前前后后接诊过10多例。 哦， 平均一年就能接诊1到2例。咱就比如说在临床验证的时候，我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啊，这个我接诊的 当时啊，这个病人他说，医院跟他说，你这病啊，最多能活一年。当时他来的时候，他天天吃这个秀比斯地明啊，这种西药维持他这个症状，因为他不吃这个药，他就活不起了。你要想多活一天，多活一个月，多活一年，你就得天天吃。可是这个药你吃着，它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但是这位朋友他为了活着没有选择，就像我们面对身上长东西一样，我们明知道危害，但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还得去做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活着，不想死。所以呢，在取舍之间呢，我们考虑不了那么多。后来我说这个病人找到我了，说实话，治这个病我也没有什么啊十拿九稳的这个把握，我只能跟他说咱们治治看，不抛弃不放弃。所以你看，很多病人找我，徐主任呢，我这病能治好不？不好说，我只能说治治看。那为啥不能说治上就好呢？因为我是一个啊老中医，我爷爷打小就告诉我，做人呢得要诚实，话不可以说满，满饭好吃，一大碗饭巴拉巴拉吃完了，满话不好说。这自古道，月有阴晴圆缺，人呢有旦夕祸福，天地之间都不圆满，为什么你要把话说得满满的呢？ 嗯， 哎，那你看有人他就这么说，那是有人，那不是我老太太。我这个人，我就这性格，能做到的我就拍着胸脯跟你保证，那要是做不到的，我就会告诉你怎么回事，但是我会尽力而为，求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你说都这岁数了，没什么实话是我不敢说的。所以一般呢，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倔啊，但是我这个人的心眼实诚。这个时候我就跟这个病人说，我说你这病啊，现代医学管它叫重症肌无力，再往深了说，它就是你自身的免疫性的疾病。那这病中医上管它叫啥呢？叫痿症。 嗯， 啊，就是萎缩的萎。那这病啊，别说西医头疼了，中医碰着大夫也头疼。因为痿症，那它的病因就是非常的复杂啊，外邪入侵啊，啊，情志所伤啊，劳倦久病啊，都有可能引发这个病。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乏力，肢体迟缓，不能随便的运动。 嗯， 中医管它叫什么？叫筋萎，筋骨那个筋，筋萎。现代医学认为是肌肉细胞出现了异常的损伤，导致全身的骨骼肌无力。那一开始我打算按照医案里中医的方法给他治。我说你这样啊，我给你连开药再带扎针灸，咱们按中医的办法先调调气血吧。 嗯， 结果这个人呢，他就跟我说，老大夫啊，这些年我没少看病，中医啊西医的我可看了不少，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再说我们家里说实话现在也就是维持啊，我知道我这个病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天天喝汤药扎针灸，我怕我的经济上有负担。 哦， 那病人这么一说，我一琢磨也是啊，这年头得啥别得病，你没啥别没钱，小病一两千，大病好几万，因病返贫的例子我相信大家伙身边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嗯， 所以当时我一琢磨，我说那这样吧， 你找我也算是缘分。我现在在主导一个临床的医疗项目，已经临床验证了2年了，要不你就参与进来吧，用这个生物场治疗仪来对症你这个疾病吧，而且不用你花费钱啊，不花钱，免费的给你治，你参与过来。我不敢说让你100%的把你这个病治好，但是让你少受点罪，多活几年，我想这个还是可以的，你看看怎么样啊。当然了，你可以先治疗，你看看有没有效果，你是否能够坚持也要看你个人。 嗯， 那他一听这个还不受罪，他说那我当然同意了。就这样，这个人呢，打那以后不论刮风下雨啊，他不管什么天气，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天天去咱们研究院做临床治疗。他的家庭比较困难，经常自个儿拿那个钩针啊，哎，我不知道你见过没有，很多朋友会自己勾那个拖鞋。 哦， 哎，他给我们好几个这个医生啊，勾了拖鞋送给我们。后来呢，不光是给我啊，在我家里也给我放了一双啊，工作办公室也放了一双啊。有的时候他过来看看我的鞋子还好着吗，要不我再给您勾一双啊。哎，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送我的钩针钩的拖鞋我很喜欢啊，我很喜欢，谢谢你。就这样，就这个朋友本来医院跟他说还有1年的活头，没想到他又活了8年多。 嗯， 啊，最后一次我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徐大夫啊，我得说了，这个仪器太好了，我要是再早点这么治的话，我可能还多活几年，但是我现在很满意。 嗯，为这位病人解除了身体上很多痛苦 啊。所以我为什么在研究中医药之余下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生物场，因为我懂得这套方法一旦研究成功，这是医学的一项突破。所以它不但能让老百姓摆脱固有的治病的模式，因为你得了病无非就是打针吃药挂水，再有就是手术啊，对吧？而且呢，它会有不可估量的这个效果。就拿临床实验结果来说啊，在这儿呢，我给我们听众朋友选择性的啊这个念一下啊。高血压多数患者首次使用，血压下降啊，当天血压既有降低，高血压的症状减轻。这个冠心病呢，首次使用胸闷的状态就有所缓解，心绞痛的症状发生率就开始偏低了。阵发性的心律不齐首次使用改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使用当天肢体麻木现象缓解，神经衰弱使用当天头疼头晕的症状明显减轻，睡眠质量提高，腹胀首次使用以后胃肠蠕动加快，排气的现象增加，腹胀现象消失，慢性胃炎首次使用泛酸的现象基本消失，慢性前列腺炎首次使用疼痛减轻，排尿较顺畅啊等等。那我也就不念了啊。这些审批的代表性的疾病啊，都是首次使用就可以直观的感受到症状的好转啊。刚才我说的这些结果不是我张口就来，全都是在临床试验中得到的真实数据。那现在呀，全国百家正在开展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公益活动。 嗯， 所有新老患者都可以领取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的体验费用。你可以 免费的体验十次，大家伙儿可以亲自去体会啊。当然你想要参与体验的，你现在或者节目之后你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预约。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生物场治疗仪1000块钱治疗费用想要参与的朋友，节目之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请说啊。 哎，我是我们那个老师听你那个讲座 啊， 我的病情况是这样的，徐主任。 啊 我是在48年前得的是瘫痪症。 什么瘫痪症？什么原因？ 就是我这人性格挺不好的，爱生气，就瘫痪了。 啊， 瘫痪了以后好了以后呗，就得的那个坐骨神经疼。 坐骨神经疼，嗯。 哦，坐骨神经疼，过去打的那针是夏天捂那种药，好了以后给我捞的，捞的这腿呗。就挠嚷，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挠嚷的轻点，现在呗，要是晚上不捶着腿的话，就睡不了觉。这是一个，这腿的问题。最近就是说这个，这有几年了吧，后背疼，拍片也没事儿，颈椎也没多大问题，就是后背疼的怎么个情况？现在是这个左半身这个胳膊和这个腿，它疼起来是怎么个疼法？可是你看，这儿突然的一疼，把着按，按它以后吧，就打嗝，打嗝排气，排了气以后吧，它就疼停了，不排气的话是很疼很疼的，我的病情况就这样，别的病没有，什么心脏，对，有点那个血糖多少高一点点， 血糖稍微高一点， 血糖是现在饭前7.4，是稍微高一点，你看我的病情况是这样，你看我怎么治疗，徐主任。 现在能出门吗？ 能出门。 能出门。 能出门。 您是哪儿的朋友？ 我是保定的。 保定。您这个病呢，首先您是一个爱生气的一个体质。这个体质呢，就导致你一生气就会不通，血液里的杂质就会堵，不通就会痛。所以呢，您这一伤心的话，一生气的话，你说你生了气，你还吃得下饭吗？吃不下，对不对？你的脾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我们这个营养的精微的输送就输送不了了。那么在你的脾胃当中，胃气要下降，脾气要上升，如果胃气不下降，它就会出现打嗝，这个气就在那儿一摁它就出来了，对不对？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身体的状态它出现了紊乱。那么什么地方出现紊乱了呢？您这个胃的细胞它没有正常的代谢，您的脾脏的功能，脾脏的细胞也没有好好的在工作，然后您的肝脏是主疏泄的，肝的功能，它的肝细胞也没有好好的代谢，然后再逐渐逐渐的随着人的年纪增长， 咱的气血都不足了。然后呢，就中医有一句话，就说不通则痛。所以您经常的生气，早年生气，气到什么程度，会气到人会出现瘫痪。您想想您当时这个气是气得很大很大了，现在晚年了以后，当年的事儿放下了，但是晚年生活当中还有一些让我们生气的事儿。人活着他不可能不生气，不可能就是这个生活哎，就是平平稳稳的，对不对？咱们要知道自个儿身体不好了，咱不能生气，一生气咱得花钱吃药，得多花医药费，知道不？你首先不生气了，那么接下来我告诉你，像我们跟这个科研机构进行联合研发了一个什么呢，生物场的一个治疗仪。那么生物场的紊乱实际上就是你所有器官的细胞，有些细胞它不干活了，不干活怎么办呢？咱们通过生物场的治疗仪来让你的身体的紊乱的状态让它变成有序，让你的这个电波的这个频率呀、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它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你的细胞恢复了正常的代谢，那么新陈代谢正常了，你就会发现你的身体上的疼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它就不疼了。因为中医讲通则不痛，那么生物场治疗仪达到一个是什么呢？内病外治。你在做的时候，如果你去体验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很疼痛的那种感觉它就轻松了。 还有一个事儿我再问一下，我这腿就是说中医说是不宁腿，西医说是末梢神经缓慢挠扰，就是这个造成的，这个需要那个治疗也是吃药。 您说的是不安腿综合症、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也不是个难事儿，中医上把这个病叫痹症。痹症就是你这个病还是跟你的生气有关系，还有一个寒，风寒的寒，寒疾啊。还有一个呢，在这个中医治疗上一般呢就会通过补中益气的相关的中药来进行调理。那么如果你要是治疗这个病症的话，那么仪器可以做二白穴，那么你晚上的疼痛它就会逐渐的减轻消失。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生物场治疗仪了，你就在这个穴位上贴两个电极贴，在你的身体上形成一个电磁波，你自己有震动感，有震动感，一个是修复你的细胞，一个是调理你的经络。那么有一些细胞如果不通的话，通过修复的过程当中，经络也通了，细胞也修复了，你会觉得浑身轻，而且你做一次下来应该有不疼的那种感觉，或者是疼痛减轻的感觉。 行行行，好嘞好嘞、 好嘞， 谢谢你主任 啊不用谢， 好嘞 再见， 谢谢，好嘞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呢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的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你好。 啊，你好。 你好啊，叔叔，您来自哪里的？ 我们是山东青岛的。 啊，叔叔多大年纪啦？ 我今年69了。 啊，69岁，叔叔今天也是到青岛做生物场治疗仪的体验是吗？ 对。 嗯，那效果啊，接下来今天也非常荣幸哈、能够跟徐主任亲口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好吗？ 好的。 哎，徐主任、来听听这位朋友的感受。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啊，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 我们天天听你的听你的广播 啊，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非常高兴。您今天 我们现在在现场 啊，在现场 我在这天是建筑 肩周疼，肩周炎，还这个颈椎，颈椎是骨质增生。 哦，骨质增生，肩周炎。嗯， 对，体验的挺好。 是，体验的挺好。您得这个病多少年了？ 我这个得这个病十几年了。 那你这个手抬得起来吗？ 我这个手抬不起来。 抬不起来。哦， 对。 那您今天体验了多长时间呢？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那您现在什么感觉呢？ 我感觉吧，他这个脉冲吧，在这个病灶这个地方吧， 啊， 他痛痛解除了。 哦，疼痛。嗯， 对。 嗯嗯，疼痛减轻了，这个手能抬吗？ 能抬。 比以前抬得高吗？ 比以前要抬得好。 啊，比以前抬得好。啊， 对， 您对这个今天的您感觉到满意吗？ 满意， 满意， 满意， 哦，非常满意。 我还想买一台嘞， 哦，想买一台， 对， 想把这个搬回家，哪儿不舒服跟哪儿坐，是不是？ 啊，对，我感觉最好的还是这个吧。 啊， 你像还能有净化，还能有净化水，哦，还能有排净化水格。这个排除掉残留，弄叶子残留，这更好。 哦，您在那儿也做了一些相关的治疗仪的实验是吧？ 啊，对，咱做实验，很多实验都做了。我感觉是吧，它能变了，这个水的话，啊，味道能变了。 哦，水的味道 变重变圆了，哎。 哦， 就是。 哦哦，水的味道变了，哦，嗯。 哎，味道都变了。 啊啊啊！ 哎，这个它的水格呢？ 啊， 它变了以后吧， 啊， 也是。这个的味道也就变了， 啊， 变的这个我感觉好像是没原来那么浓了，这个味道很好。 哦，有些味道不像以前那种，嗯， 哎，那种馊味了，以前好像土生味儿。 嗯，好，那您回头家里买的水果呀，什么黄瓜、柿子，什么茄子，您都搁那个水里洗个十来分钟，嗯，然后您再吃，那口感可就不一样了。 对，口感很好了，变得 啊，它对咱们细胞的养护特别好。您看，您这个肩周炎，实际上您肩周的这个细胞啊，它粘连了，细胞受损了，风寒湿毒进去了。您通过生物场治疗仪过程当中，您有一种体验，是不是？哎，有一种通电呢，是不是？有一种热呀。 哎， 他把你体内的风寒湿毒给他赶出去，然后您觉着，哎，这个肩膀他立马就觉得活络了啊，不怎么疼了，不通嘛他就疼啊，一次他就不怎么疼了，说明这块通了。您呢，坚持您这肩周炎基本上要跑没影了。 啊啊，好的，徐主任， 哎， 我还再给你请教一下子 啊，您说。 我家属来到这个店里，在这里还有高血压 啊，高血压， 高血压吧， 嗯， 哎，对，你高血压多年了 啊， 再就是很感冒 啊， 感冒吧，天天吃感冒药， 啊， 吃感冒药好吃，好吃饭的 啊啊，我明 白，吃感冒吧， 嗯， 哎。他的血压吧， 嗯嗯， 他的血压这个压差， 嗯， 他特别， 哦， 他这36.7度就感觉感冒了， 哦， 就感觉血，哦， 哦哦哦，我明白， 他这个 免疫力差， 他这个体质， 嗯， 哎， 我跟你讲啊，老伴儿啊，嗯，要是总感冒，是人的免疫细胞出问题了啊， 啊， 那么他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呢。可以这个治疗仪跟口服药同步来改善。 哦， 这个呢，哎，这个的效果也是非常好。您让老伴儿呢治疗仪做做，他就不感冒了。那么还有一个我得提示一下大家伙儿，咱们这个治疗仪如果做的话，你老伴儿要是血压高于180的时候，这个就暂时先不做。吃着降压药以后，血压低于180了，这个时候就开始做 啊， 然后慢慢的呢，血压它就下来了，然后这个血压它下来以后， 它就不再上去，血压的压差也不会拉得这么开，压差大说明动脉硬化。而且老伴儿呢，现在免疫力差，动不动就感冒。那么这样，你老伴儿啊，跟您一起呀、啊，健健康康，长寿啊啊！ 啊，那谢谢了啊，谢谢， 不用谢，不用谢， 再用用着。 哎呀，我心里今天是特别的激动， 嗯， 啊，可能你已经感觉到了，是吧？ 没错， 我就觉得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老妹妹们，一说哪儿不疼了，哪儿好了，血压下来了，我这个心里的这个激动的这个心情啊，就摁不住了。 嗯，确实，这种方法也是我们广大患者朋友所需要的， 啊、 也能够感受到徐主任很欣慰哈、 啊。是，你说这些老同志都吃了多少年的药了？ 嗯， 您让他治这个病吃这个药，治那个病吃那个药，再这么吃下去，咱这个肝呐、啊、肾呐、啊、肠胃啊，真的受不了了。 嗯， 所以我特别希望。我们这台治疗仪能够帮助大家减少病痛，好病还能让大家健康长寿。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生物场治疗仪呢，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开始我也不伤心，就是离大家一天哎去学，我说给我那也做体验，现在做就一直见好的，我也不伤心。别学的我心想，哎呀，去一趟又一趟的，吵我就赖忙了嘛。哎，做了就开始这个，更年期中化经啊，就顺着头发上往下流。到汗的流底巴水，冬天大些羽绒服都擦透了，要么这滴滴水流的头就不滴水了，就不滴汗了，这做的就挺好的。这个叶子对我这个更年期综合征是太好了，这个叶子。哎呀，我开始真不相信了，做了搞了，我从那个来做这个叶子一天也没拿，两年了一天也没拿。这就是做了4个月以后，慢慢的，这个晚上睡觉这个时间睡不好，也没得盖，也没得盖就亮了，盖被盖不起，没得盖亮就得盖了，没得盖也了就得掀被，哎呀太难受了，都睡不着，晚上都睡不着，再晚上个皮呀，一宿都贴了30趟。我那个就脸上扛了，哎，脑门过来了，哎呦，这下去！我那个一宿最少也是个30趟，哎，从做了这个叶子以后，慢慢的，都晚上喝都一宿也都不起夜了，就照这时候儿，就是我已经做了2年了，就晚上喝，我这以前就下午根本都不敢喝水，都不敢喝水。这是都晚8点半，晚上8点半都敢喝一杯水了，晚上也不起夜了。再就是膝盖，贴不来，就在撅着地才能贴来。哎，这时候都不用了，这些都能贴了。再就是坐这个凳子，我这腿膝盖一不学痛，就是这些贴不来。再坐着高椅子，我不能学因为经常因那样，坐是慢慢的用火车坐，我都是扑腾了下老高眼睛就得坐上去，扑腾下坐上才能要不然就嘛，他膝盖这上都蹬不下了，这时候都能了，这坐椅都能贴来了，这个椅子是对我是真济济好啊，帮助太大了，实在是太好了。坚持我还能继续坚持，2年了一天也不拉，我再继续还坚持，还把身体调养好了。 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治疗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的话，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